资治通鉴卷第175陈继九。高宗宣皇帝下之下。太建十三年春正月壬午，以晋安王伯公为尚书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袁宪为右仆射。宪叔之弟也。周改元大定。二月甲寅，隋王始授相国百魁九锡，建台置官。丙辰，召晋王妃独孤氏为王后，世子永为太子。开府仪同大将军与季才劝隋王以金月甲子应天受命。太傅李牧、开府仪同大将军卢奔亦劝之。于是周主下诏训居别宫。甲子，命兼太傅启公春奉册，大宗伯赵炯奉皇帝玺服禅位于隋。隋主冠远游官，受册玺，改服纱帽黄袍，入御临光殿，服衮冕，如元会之仪。大赦，改元开皇。命有司奉册赐于南郊，遣少冢宰袁孝举代太子永镇洛阳。孝举名举，以自行，天赐之孙也，女为太子妃。少内史崔仲方劝隋主除州六官，以汉魏之旧，从之，置三师三公，即尚书、门下、内史、秘书、内侍五省，御史、都水二台、太常等十一寺、左右卫等十二府，以分司统职。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，以酬勤劳。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，以加文武官之有德升者。改侍中为纳言，以相国司马高炯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，相国司录京兆于庆泽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，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。乙丑，追尊皇考为武元皇帝，庙号太祖。皇比吕氏为元明皇后。丙寅，修庙社，立王后独孤为皇后，王太子永为皇太子。丁卯，以太尉赵炯为尚书右仆射。己巳，封周敬帝为介公。周氏诸王皆降爵为公。初，刘正矫诏以隋主辅政，杨后虽不预谋，然以四子幼冲，恐全在他族，闻之甚喜。后知其父有意图，亦颇不平，行于颜色，即禅位，愤婉于甚。隋主内甚愧之，改封乐平公主，久之欲夺其志，公主誓不许，乃止。隋主与周在下大夫北平荣建绪有旧，隋主将受禅，建绪为西州刺史，将之官。隋主谓曰：“且踌躇， 当共取富贵。见序正色曰：明公此旨，非仆所闻。即即位来朝，帝谓之曰：卿意回否？见序起手曰：臣未非徐广，情类杨彪。帝怒曰：朕虽不晓书语，亦知卿此言不逊。上柱国窦毅之女，闻随受禅，自投堂下。抚膺太息曰：恨我不为男子，救旧世之患。亦及襄阳公主掩其口曰：汝勿妄言，灭吾族。亦由是其之。及长已是唐公李渊，渊秉之子也。余庆则劝隋主尽灭宇文氏，高炯、杨惠亦依为从之。李德林故政以为不可。隋主作色曰：君书生不足与一此。于是周太祖孙乔公前运济公训，闵弟子济公时，明弟子封公真、宋公时，高祖子汉公赞、秦公智、曹公允、道公冲、蔡公对、荆公元、宣弟子来公衍、颖公树皆死。德林由此品味不尽，已亥，上耕吉田。隋主封其弟少公会为滕王，安公爽为魏王，子夜门公广为晋王，郡为秦王，秀为越王，亮为汉王。隋主赐李牧诏曰：公既旧德，且又复党，敬会来旨，亦无有违。即以今月十三日恭应天命。俄而牧入朝，帝以牧为太师，赞拜不明。子孙虽在襁褓，悉拜仪同。一门执相护者百余人，贵盛无比。又以上柱国窦赤为太傅，幽州总管于毅为太尉。李牧上表起骸骨，诏曰：吕尚以妻以左州，张苍以华号相汉，高才命士，不拘常理。仍以牧年齐，赤捐朝籍，有大事就地寻访。美阳公苏威绰之子也，少有令名。周晋公护强以女弃之，为建户专权，恐祸及己，并居山寺，以讽读为余。周高祖闻其贤，除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又除稍伯、夏大夫，皆辞疾不拜。宣帝就除开府仪同大将军，隋主为丞相，高炯见之，隋主召见于宇，大悦，居越余，闻将受禅，遁归田里。炯请追之，隋主曰：此不欲欲无事耳，至之。即受禅，征拜太子少保，追封其父为丕公，以威袭爵。丁丑， 遂以晋王广为兵州总管。三月戊子，以上开府仪同三司贺若弼为吴州总管，镇广陵。河州刺史河南韩秦虎为庐州总管，镇庐江。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，问将帅于高炯，炯见弼与秦虎，故至于南边，使前为经略。戊戌，以太子少保苏威兼纳言、度支尚书。初，苏绰在西魏，以国用不足，至征税法颇重，继而叹曰：“今所为者，譬如张公，非平事法也。后之君子，谁能持之？”威闻其言，每以为己任。至是，奏减复议，勿从轻简。随主悉从之，渐渐亲重，与高炯参掌朝政。帝常怒一人，将杀之。威入阁进谏，帝不纳，将自出斩之。威当地前不去，帝避之而出，威又遮之，帝拂衣而入。良久，乃召威谢曰：“功能若是，吾无忧矣。”赐马二匹，钱十余万。寻副监大理卿京兆尹、御史大夫，本官悉如故。至书侍御史安定两笔，以威兼领五职，安繁练据，无举贤自待之心，抗表何威？帝曰：“苏威朝夕孜孜，志存远大，何惧破之？”因谓朝臣曰：“苏威不止我，无以错其言，我不得苏威，何以行其道？”杨素才辩无双，至于斟酌古今，助我宣化，非威之匹也。威若逢乱世，南山四号岂亦屈哉？”威常言于帝曰：“臣先人每借臣云，唯独《孝经》一卷足以立身治国，何用多为？”帝深然之。高炯身避权势，上表逊位，让于苏威。帝欲成其美，听解仆射。数日，帝曰：“苏威高蹈前朝，炯能推举，吾闻进贤受上赏，宁可使之去官。”命炯复位。炯威同心协赞，政行大小，帝无不与之谋议，然后行之。故革命数年，天下昌平。太子左庶子卢奔以炯威执政，心甚不平，使柱国刘访亦被书记。奔因冯访及上柱国袁协、李寻、华州刺史张斌等谋处炯威，五人相与辅政。又以晋王广有宠于帝，私谓太子曰：“本欲朔谒殿下，恐为上所遣，愿察区区之心。”谋谢。帝穷至其事，访等委罪于宾奔，公卿奏二人当死。帝以故旧， 不忍诛，并除名为民。庚子，遂照前代品爵，皆依旧不降。丁未，梁主遣其弟太宰延入贺于隋。夏四月辛巳，隋大赦。戊戌，西放太常散乐为民，仍进杂戏。散骑常侍为鼎，兼通直散骑常侍王撮聘于州。辛丑，至长安，隋以受禅，隋主置之借国。隋主召汾州刺史韦冲为兼散骑常侍，时发箕壶筑长城，汾州湖千余人在途亡叛。帝召冲问计，对曰：“夷狄之性亦为反复，皆由木宰不称之所致。臣请以礼随境，可不劳兵而定。”帝然之，命冲随怀叛者月余皆至，并赴长城之意。冲，凶之子也。五月戊午，隋封余公雄为广平王，永康公弘为河间王。雄，高祖之族子也。隋主前害周庆帝而为之举哀，葬于公陵，以其族人洛为祀。六月癸未，隋召郊庙免服，必依礼经，其朝会之服旗帜牺牲皆上赤，戎服以黄，常服通用杂色。秋七月乙卯，隋主使服黄，百僚必贺，于是百官常服同于庶人，皆着黄袍。隋主朝服亦如之，唯以十三环带为意。八月壬午，隋废东京官。突遇魂寇凉州，隋主遣行军元帅乐安公袁协等部计数万击之，协击破突遇魂于封立山，又拜其太子可伯罕于青海，伏斩万计。突遇魂震骇，其王侯三十人各率所部来降。突遇魂可汗夸吕率亲兵远遁，隋主以其高宁王夷兹侯为河南王，使统降众，以袁协为宁州刺史，留行军总管贺楼子干镇凉州。九月庚午，将军周罗侯攻随故戍，拔之。萧摩诃攻江北，随奉车都尉于宣敏奉使巴蜀还，奏称蜀土沃饶，人物殷富，周德之衰，遂成戎首，以数剑翻平，封植子孙。隋主善之。辛未，以越王秀为益州总管，改封蜀王。宣敏，锦之孙也。隋以上柱国长孙览、袁景山并为行军元帅，发兵入寇，命尚书左仆射高炯节度诸军。初，周齐所铸钱凡四等，即民间私钱，名品甚重，轻重不等。隋主换之，刚铸五铢钱，背面肉号皆有周郭。 每1000重4斤2两，西进古钱及丝钱，置样于官，不如样者，莫官销毁之。自是钱币始一，民间便之。随正义以上柱国归地，赏赐丰厚，亦自以背书，呼道士教章祈福，为壁所告，以为巫蛊，亦又与母别居，为献思所合，由是除名。随主下诏曰：亦若留之于世，在人为不道之臣，戮之于朝，入地为不孝之鬼，有累悠闲，无所治之，以赐以孝经，令其熟读，仍遣与母共居。初，周法比于其律，烦而不要。随主命高炯、正义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订，正练习典故，达于从政，乃采未尽旧律，下至其粮，严格轻重，取其折中，时同修者10余人，凡有一致，皆取决于政。于是去前世萧宦及鞭法，自非谋叛以上，无收足之罪，使至死刑2、绞、斩，流刑3，自2000里至3000里，徒刑5，自1年至3年，杖刑5，自60至100，吃刑5，自10至50，又至役、请、检、赎、官，党之科以优士大夫，除前世训求酷法，考略不得过200，家帐大小鲜有成事，民有往屈，现不为礼者，听以赐京郡及州，若仍不为礼，听亦却申诉。冬10月戊子，始行新律。诏曰：夫矫以治弊，斩则书刑，除恶之体，于斯以及枭首换身，亦无所取，不亦成诉之理，徒表安忍之怀，编之为用，残剥夫体，彻骨侵肌，酷君鸾切，虽云亡骨之事，是怪仁者之行。萧患及鞭，并令去之。贵戴笠之书，不当徒罚，广宣冕之印，旁及诸亲。刘义6年改为5载，刑徒5岁，便从3、4，其余以轻待重，化死为生，条目甚多，备于检测，杂格严苛，并宜除削。自是法制遂定，后世多尊用之。随主常怒一郎，于殿前吃之。谏议大夫刘行本进曰：此人素轻，其过又小，愿少宽之。帝不顾。行本于是正当帝前曰：陛下不以臣不孝置臣左右，臣言若是，陛下安得不听？若非，当置之于礼。引置护于地而退。帝脸容谢之，遂原所吃者。 行本，凡之兄子也。独孤皇后家世贵盛而能谦恭，雅好读书，言事多与随主议和，帝甚宠惮之，宫中成为二圣。帝每临朝，后者与帝方辇而进，至阁乃止，使宦官四弟整有所失，随即匡建。后帝退朝，同返宴寝，有司奏称，周礼百官之妻命于王后，请依古制。后曰：妇人欲政或从此为鉴，不可开其源也。大都督崔长仁后之中外兄弟也，犯法当斩。帝以后故，欲免其罪。后曰：国家之事，焉可顾私？常人竟作死。后姓简曰：帝常何止利药，许胡粉一两，宫内不用，求之竟不得。又欲赐柱国刘松期织成衣领，宫内亦无之。然帝承周氏之师，不以权任假借外戚，后兄弟不过将军刺史。帝外家吕氏，济南人，素微贱，齐王以来，帝求访不知所在。即即位，使求得旧子吕永吉，追赠外祖双周为太尉，封齐郡公，以永吉袭爵。永吉从父道贵，性由顽癌，言辞鄙陋，帝后加攻击，而不许接对朝事，拜上仪同三司，初为济南太守，后郡废，终于家。人臣随主如齐州。齐州刺史安定梁彦光有惠政，随主下诏褒美，赐束帛及玉伞，以立天下之利。久之，喜相州刺史。齐俗至后，彦光以敬朕之，奏客连为天下罪。及居相，不如齐州法。业自齐王，衣冠士人多迁入关，为工商乐户，移食周郭，风俗显蔽，好兴尧宋。穆彦光为卓茂行，帝闻之，免彦光官，遂于拜赵州刺史。彦光自请复为相州，帝许之。豪华闻彦光再来，皆吃之。彦光至，发梯肩服，有若神明。豪华前窜，何敬大志。于是招致名儒，每乡立学，亲临测试，包勤处待，汲举秀才，祖道于郊，以财物资之。于是风化大变，利民感悦，无复送者。时又有相州刺史陈留樊书略有议政，帝以喜书褒美，颁示天下，征拜司农。新封令房公义，正为三府之罪，帝赐以素帛。雍州诸县令朝谒，帝见公义，必呼至榻前，咨以治民之术， 累迁德州司马。帝谓诸州朝集使曰：房公义志存体国，爱养我民，此乃上天宗庙之所佑。朕若治而不赏，上天宗庙必当责我，卿等以师范之。因擢为海州刺史。由是州县吏多称职，百姓富庶。十一月丁卯，随遣兼散骑侍郎郑辉来聘。十二月庚子，随主还长安，复正义官爵。广州刺史马敬得领表人心，兵甲精练，硕有战功，朝廷疑之，遣吏部侍郎萧隐、关敬举措，奉令送至，外托收都探务引至番禺，敬即遣子弟入至。是岁，随主召境内之民任听出家，仍令祭口出钱营造经像。于是时俗随风而靡，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。突厥陀波可汗并且卒，谓其子安罗曰：吾兄不立其子，委位于我，我死，汝曹当必大罗变。即卒，国人将立大罗变，以其母见，众不服。安罗时贵，突厥素重之。摄徒最后至，谓国人曰：若立安罗者，我当率兄弟视之；若立大罗变，我必守敬，历任长矛以相待。摄徒长且雄勇，国人莫敢惧，敬立安罗为嗣。大罗变不得立，心不服安罗，每遣人立辱之，安罗不能治，因以国让摄徒。国中相与议曰：四可汗子摄徒最贤，共迎立之，好杀波略可汗，举都金山。安罗降居独洛水，称第二可汗。大罗便乃谓杀波略曰：我与尔俱可汗子，各成父后，尔今即尊，我独无位，何也？沙波略患之，以为阿波可汗，桓灵所部。又沙波略从父殿爵，居西面，号达头可汗。诸可汗各统部众，分居四面。沙波略勇而得众，北方皆畏附之。随主既立，待突厥李伯，突厥大院，千金公主伤其宗嗣覆灭，日夜言于沙波略，请为周氏复仇。沙波略谓其臣曰：我周之亲也，今随主自立而不能治，复何面目见可敬敦乎？乃与故其瀛州刺史高保宁合兵为寇，随主患之，敕援边修保障，郡长城，命上柱国武威殷寿镇幽州，京兆尹于庆泽镇兵州，屯兵数万以备之。初，奉车都尉长孙成送千金公主入突厥，突厥可汗爱其善射，留之敬遂。 命诸子弟贵人与之亲友，即得其设法。沙波略地处罗侯，号突利舍，由得众心，为沙波略所忌。密陀心腹因与成盟，成与之游猎，因察山川形势，部众强弱，米不知之。即突厥入寇，成上书曰：“今诸夏虽安，戎虏尚梗，兴师制讨，未是其时。弃于度外，又相侵扰，故以密运筹策，犹以攘之。殿爵之于涉途，兵强而未下，外明相属，内系已张，鼓动其情，必将自战。又处罗侯者，涉途之地，兼多势弱，屈取众心，国人爱之，因为涉途所忌，其心殊不自安。既是弥奉，实怀疑惧。又阿波首属借在其间，颇为涉途，受其牵率，为强势与未有定心。今以远交而进攻，离强而合弱，通使殿爵说和阿波，则涉途回兵，自防右地。又引处罗遣连西袭，则涉途分众，环备左方，首尾猜疑，复心离阻。十数年后，诚信讨之，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。帝行表，大悦，因诏与语。诚复口陈行事，手画山川，写其虚实，皆如执掌。帝深皆意，皆纳用之。遣太仆元辉出伊吾道，以达头，赐以狼头道。达头使来，隐居沙波略史上，以成为车骑将军，出黄龙道，击毙赐西袭契丹，遣为向导。得至处罗侯所，身不心腹，有之内腹。反见即行，果相猜二。始兴王叔陵，太子之次弟也，与太子一母，母曰彭贵人。叔陵为江州刺史，性苛刻矫险。新安王伯固以善邪谑，有宠于上及太子。叔陵疾之，因求其过失，欲重之以法。叔陵入为扬州刺史，事务多官设省阁，直是诚意顺直，即讽上禁用之，威至为武，必敌以大罪，重者至殊死。伯固惮之，乃阐求其意。叔陵好发古种，伯固好射制，常相从交也，大相款狭，因密途不轨。伯固为侍中，每得密语，必告叔陵。十四年春正月己酉，尚不遇。太子与始兴王叔陵、长沙王叔坚并入侍疾。叔陵因有异志，命典要立曰：“切要刀甚钝，可立之。”假银尚卒，仓促之际，叔陵命左右于外取剑。左右服务，取朝服木剑已尽。叔陵怒，叔坚在侧， 闻之已有变，似其所为。乙卯，小练，太子哀哭俯伏。叔陵抽错药刀着太子，重相。太子闷绝于地。母柳皇后走来救之，又着后树下。如袄无事，自后撤其肘。太子乃得起。叔陵持太子衣，太子自愤得免。叔坚手扼叔陵，夺去其刀，仍牵旧柱，以其袭袖缚之。使吴敖以伏太子避贼，叔坚求太子所在，欲受生杀之命。叔陵多力，奋袖得脱，突走出云龙门，驰车还东府，召左右断清溪道，设东城囚以充战士，散金帛赏赐。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，仍自披甲，着白布帽，登城西门招募百姓。又召诸王将帅，莫有智者，为新安王伯固单马赴之，助叔陵指挥。叔陵兵可千人，与巨城自守。时众军并沅江防守，台内空虚。叔坚白柳后，使太子舍人河内司马申以太子命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见受敕，率马步数百驱东府，屯城西门。叔陵惶恐，遣记事韦亮送其鼓吹与摩诃，谓曰：“事节，必以攻为台府。”摩诃代报之曰：“虚王新旅节将自来，方敢从命。”叔陵遣其所亲戴温谭其林一摩诃，摩诃执以送台，斩其首，殉东城。叔陵自知不济，入内，陈其妃张氏及宠妾七人于井，率部骑数百自小行渡，欲趋新林，乘舟奔随，行至白杨路，为台军所邀。伯固见兵至，悬臂入相，叔陵持戟拔刃追之，伯固复还。叔陵部下躲弃甲溃去。摩诃马荣陈志深迎刺叔陵将扑，陈仲华就斩其首，伯固为乱兵所杀，自银至死乃定。叔陵诸子并赐死，伯固诸子又为庶人。韦亮及前魏阳内史彭杲，资议参军兼记事郑信点签于公喜，并伏诛。杲叔陵旧也，信亮有宠于叔陵，常参谋议。亮灿之子也。丁巳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辛酉，随至河北道邢台与兵州，以晋王广为尚书令，至西南道邢台与益州，以蜀王秀为尚书令。随主成周氏孤弱而亡，故使二子分立方面，以二王年少，胜选真良有才望者为之辽左，以灵州刺史王韶为兵省右仆射，鸿胪卿赵俊李雄为兵部尚书， 左五卫将军朔方李彻总晋王府军事，兵部尚书袁延为益州总管府长史，王韶、李雄、袁延具有骨梗名，李彻前朝旧将，故用之。初，李雄家世以学业自通，雄独习骑射，其兄子旦让之曰：“非士大夫之素业也。”雄曰：“自古圣贤文武不备而能成其功业者鲜矣。”雄虽不敏，颇观前志，但不守章句耳。既闻且武，兄何病焉？即将如兵省，帝谓雄曰：“吾儿更事未多，以清兼文武才，吾无北顾之忧矣。”二王欲为奢侈非法，韶言则不奉教，或自所，或排阁切见。二王甚惮之，每事咨而后行，不敢违法度。帝闻而赏之，又以秦王俊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、洛州刺史，领关东兵。癸亥，以长沙王舒坚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，萧摩诃为车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封绥远公。始兴王家金帛累巨万，悉以赐之，以司马申为中书通事舍人。乙丑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时帝病疮，卧承香殿，不能听政。太后居伯良殿，百司重物皆绝于太后。帝疮愈，乃归政焉。丁卯，封皇帝叔仲为始兴王，奉昭烈王嗣。随袁景山出汉口，遣上开府仪同三司邓孝孺将卒四千攻赠山。镇将军陆伦以周师救之，为孝孺所败。云口、赠山、转阳守将皆弃城走。戊辰，遣使请和于隋，归其胡戍。己巳，立妃沈氏为皇后。辛未，立皇帝舒衍为浔阳王，舒慎为岳阳王，舒达为益阳王，舒雄为巴山王，舒瑜为武昌王。随高窘奏，礼不伐丧。二月己丑，随主赵炯等班师。三月己巳，以尚书左仆射晋安王伯公为襄州刺史，永阳王伯志为尚书仆射。夏四月庚寅，随大将军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，上柱国李冲破突厥于河北山。丙申，立皇子永康公胤为太子。胤，孙姬之子，沈后养以为子。五月己未，高保宁引突厥寇随平州，突厥西发五可汗空闲之士四十万入长城。壬戌，随仁穆公于义族。甲子，随更命传国玺曰受命玺。六月甲申， 随遣使来调。已有随上柱国李光拜突厥于马邑，突厥又寇兰州，凉州总管贺楼子干拜之于可洛该。随主嫌长安城制度狭小，有宫内多妖异，纳言苏威劝帝迁都，帝以出受命难之。夜与威及高炯共议，明旦通旨散骑与季才奏曰：臣仰观前相，俯察图计，必有迁都之事。且汉营此城将800岁，水皆咸鲁，不甚宜人。愿陛下携天人之心，为迁徙之计。帝愕然，谓炯威曰：是何神也？太师李牧亦上表请迁都。帝行表曰：天道聪明，已有征应，太师人望，复抗此请，吾不可以。丙申，召高炯等创造新都于龙首山，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，领迎新都复建。恺新之地也。九七月辛未，大赦。九月丙午，设无碍大会于太极殿，舍身及剩余服御，大赦。丙午，以长沙王舒坚为司空，将军刺史如故。冬十月癸酉，随太子勇屯兵咸阳，以备突厥。十二月丙子，随命新都曰大兴城。已有随遣沁元公于庆泽屯弘化，以备突厥。行军总管达西常如将兵2000，与突厥沙波略可汗寓于周盘。沙波略有众10余万，军中大惧。常如神色慷慨，且战且行，为虏所冲，散而复聚，四面抗拒，转斗3日，昼夜凡14战，五兵咸尽，士卒以全殴之，手接骨线，杀伤万计。鲁器稍夺，于是解去。常如身披5疮，通中者2，其战士死者18-9。诏以常如为上柱国，余勋回寿一子。时柱国冯玉屯以福伯，兰州总管赤烈长叉守临洮，上柱国李崇屯幽州，皆为突厥所败。于是突厥纵兵自木匣石门2道入寇，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6处咸尽。沙波略更欲南入，达头不从，引兵而去。长孙成又说沙波略之子冉干诈告沙波略曰：铁勒等反，欲袭其牙。沙波略惧，回兵出塞。随主既立，待遇良主恩礼弥厚。是岁，纳良主女为晋王妃，又欲以其子畅上兰陵公主。由是罢江陵总管，良主使得专治其国。